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《归路》，墨宝非宝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第21集。 等两人进了屋子，没有那么多闲杂人，归晓更放松了些。他见陆延辰关上门，自己就绕去沙发后的书桌旁，随手翻了翻秦小南从二连浩特带来的练习册和卷子。第一次来这儿时，海东和孟小山他们只顾着喝酒闲聊，而归晓就留意到这桌子上都是卷子，厚厚的一摞，用黑色铁夹子夹着。后来两人在一起了，归晓还记得这些细节，每次自己买夹卷子的东西总会一个样子买两套，陆延辰一套，自己一套。归晓用手指去磨卷子上的字，陆延辰走过来站到他身后，半步之遥。 看得懂吗？ 小学一年级的怎么看不懂啊？过去我们卷子都是老师手刻的，自己印的，每次做完啊，手这里都能蹭蓝，要写好久呢。 归晓摸摸自己小指下的那块皮肤，陆延辰倒没这种感触。 是吗？高中卷子都是学校买的。 高中人少啊，一个年级才一个班，刻卷子就不值得了，不像初中的时候都是六个班。不过现在想想，初中老师是真的人好，怕买卷子浪费学生的钱，就一张张自己去刻。 陆延辰觉得好笑，却懒得和他争辩。归晓读过的初中他也读过。陆延辰这屋子朝北又没有窗户，全天都靠灯光照明，一管白炽灯悬在两人头顶上，朴素也单调。陆延辰看归晓背对着那盏白炽灯，影子就仿佛淡淡的墨迹落在卷子上桌子上，他伸手将翻卷子翻得正在兴头上的归晓搬过来，面朝自己，指腹粗糙干燥，从归晓下颌滑过去。 怎么突然就长大了？ 两年前在加油站看到归晓的那一眼，陆延辰都没太敢确信，模样还是那个模样，只是突然就长大了。后来回到二连浩特，他还想过，要是那天在归晓目光彷徨地望向自己时能将他拉过来去抱住，又会是一番怎样的光景。和好的想法倒没有，毕竟那会儿他人还在边疆，和当初的境况没什么本质改变，只在某天半夜出任务喝了两口混杂冰茶的溪水时，脑海里蹦出了这个念头。那天要是强行将他抱一会儿，也就再没遗憾了。 陆晨， 别动。 这个角度，陆延辰也曾用这样相对的姿势亲过他。那时候归晓太小，陆延辰也才刚成年，总会反复告诫自己亲热要适可而止，可偶尔也会不经意触到那刚刚发育的胸。不多想是不可能的，不过也只是想想，眼下倒真不同了。陆延辰握在归晓腰上的手不知怎的就滑下去，一手扣在他大腿上，将他抬上沙发靠背。归晓被他手捏得生疼，身体有些失去重心，微喘息着小声说， 差点摔下去。 摔不了。 实打实的成年男人的身体带着灼烫的温度，严丝合缝地挨上他。陆延辰低声笑，全然是少年时的不正经，半真半假。 归晓阿姨。 秦小南推门进来时，陆延辰正倚在沙发背上咬着一根刚拿出来的纸烟，拿打火机点燃了。 瞟了一眼拎着小草鱼来献宝的秦小楠。龟小双臂环抱着坐在沙发上，盯着电视里的广告看得入神。 我急着回来看龟小阿姨。 秦小楠凭着经年累月的生活经验猜想，自己一定进来得非常不合时宜。陆延辰余光里看到龟小的动作，叼着烟走过去，一顺小孩的脑袋。 光有鱼不行，还要出去买点菜，走。 哦。 就这么说着，带着小孩走了。龟小身上一阵阵发热，见门关上了，这才慌忙张开始终挡着前胸的手臂，低头将没来得及整理的衣服都弄好，动作也不利索，手指关节都使不上力。坐了5分钟也静不下来，又将头埋在双臂间，满脑子都是刚才。镇上的菜场在东面，如果没换地方的话，来回路上再加上买菜挑拣的时间，怎么也要半个小时。龟小来时就惦记着要见孟小山，想问清楚从退婚到借钱的事儿都是怎么处理的，心里好有个谱。于是借着这空当，他拨通电话。刚听孟小山在那头说了不到2分钟，龟小这里还没有来得及切入正题，屋子的门被推开了。进来的是个面容陌生、头发花白、穿着暗红色羽绒服的中年妇人。那妇人进屋见到龟小也没多惊讶，像是早就清楚这里有个来路不明的大姑娘似的。 我这儿有事儿，一会儿打给你。 龟小对女人点头，匆匆挂断电话，慌忙站起身子，却不知如何招呼，只能找了句最没什么差错的话说。 啊，您找陆晨，他刚出去，应该很快就回来了。 来这屋子找人的，那一定是找陆延辰了，只是不知道这人是陆延辰的亲戚、街坊，还是他妈妈。龟小心里七上八下的，怕自己一句话说错就有麻烦，不管是亲戚、街坊都要避讳一些，毕竟这才刚退婚，太容易惹来非议。如果是陆延辰的妈妈，龟小从没听陆延辰说过任何一句有关他母亲的话，不知对方脾气秉性，更怕说错话。 你是 他过去的同学，中学同学。 龟小拿不准情况，挑了一个最安全的说法。 哎，要说呀，还是这煤炉子暖和。哎，进来烤烤。 陆延辰回来前，龟小都在传达室里和老大爷闲聊。老大爷怕冷，嫌暖气不好，就自己烧了个老式的煤炉取暖。龟小念初中时，每个班都有取暖的煤炉放在讲台旁，他那时坐第一排最是受惠，可也要劳动，比如没事添点煤球，用火钳子通通火什么的。十几年过去了，今天坐起来仍是驾轻就熟。就这么弄着炉子，听老大爷讲镇上几户富贵人家的故事。 这个镇子呀，那还是孟家有钱，人家不光有钱，做的还都是好事儿。 啊，是吗？ 哎，就说那孟家的姑娘叫孟小山的，人家结婚后几年里，先后给咱镇里中学捐修了厕所，全校供水换成了直饮水，还捐了新操场，每一样都是积德的事儿啊。 老大爷将那些善举说完，拐到了孟小山和秦风那场震动全镇的婚事，无比风光。婚后小夫妻更是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，让人眼红。最后老大爷总结似的长叹一句： 哎，这秦家几世修来的福气啊，能找着孟小山做儿媳妇儿，海家是真没福气。 这感慨的像是亲眼见证了三家小辈的爱恨情仇。龟小笑笑， 将冻得发僵的手指伸到火苗上方继续烤火。不是海家没福气，是海东太能折腾，生生造没了一段大好的姻缘。当初孟小山一门心思要嫁给海东，可海东玩心大，收不住花花肠子，就喜欢和小姑娘们斗斗贫，吃吃饭，暧昧暧昧。他是觉得自己就是认几个干妹妹，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儿，也就料定孟小山不会分手。当时两个人其实除了办酒席和扯证，和普通小夫妻早没区别了。可海东还是不懂孟小山，那是个能下得了狠心的女人，一场分手说断就断，也是闹得惊天动地，全镇皆知。海东在孟家门外跪了一夜，找各种人说尽好话，也没劝到孟小山回心转意。但毕竟是初恋、初夜等等，所有带了初字的都和海东有关，说不难受是假的。孟小山也因为这事儿颓废了好久，过了两个月还是缓不过劲儿来，在游戏厅里从早到晚也不回家，熬得没了人形。 多人有声剧《归路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